吩咐酷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从此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下，街上冰皮羊肉串，喝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中共北京市委11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北京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其中提出要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目标为2300万。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长杨志华近日透露，今年本市将建设200公里的健康绿道，到2020年建设总规模将达到2000公里以上。同时，本市还将出台绿道管理办法，明确健康绿道的建设标准和养护管理要求。地铁昌平线二期站名目前正在市规划委网站公示，沿线5个站中，除了昌平站和130景区站没有变动外，其他3站和早前规划的临时命名有较大变动。最南端车站由昌平新区站改为北少洼站，箭头西站改为昌平西山口站，都和历史地名保持一致。位于老城区的水库路站改为昌平东关站。现在是旅游旺季，也给一些黑旅馆可乘之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会同西城公安分局近日依法取缔了一家黑旅馆，旅馆经营者被治安拘留。立自传写回忆录一般都是名人做的事儿，现在霍营街道的普通老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由街道负责整理。5月底，霍营街道办事处在下辖的18个社区开展了为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公益活动，目前第一批50位老人的回忆文章已经基本完成。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本市的气温是25到29度，晴见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今天上午到中午期间，本市的气温是29到35度，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2级。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我打，我打，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销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5环到西道口车多，目前西三环丰益桥到航天桥南向北平均时速为30公里，莲花桥北向东车多，新兴桥北向南车多。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啊，我将继续邀请专门从事儿童防侵害工作的张永江老师和大家聊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防侵害教育。张永江老师呢，我知道您这些年一直在忙着做儿童防侵害的这样的工作，实际行动是什么呢？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从这个去年的5月25号开始做一系列的家长讲座， 就是给家长进行讲座。 对对对，我们觉得先从家长的普及开始。那么到今天啊，就是大概有127场的专题讲座。然后里边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牵涉到现在的中国的儿童失踪问题。这个失踪呢，只是一种结果。失踪是一种结果，他失踪有很多种可能。被拐卖的、走失的、离家出走的，被绑架的，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孩子找不到的这样的现状。这里头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家长们的原本的这种理念都是有很大的误区的。 那哪些误区呢？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家长经常会跟孩子说不吃陌生的东西，不和陌生人说话。 不喝陌生人的水， 不喝陌生人的水， 对， 等等啊，就这样。 难道这个不对吗？ 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高度抽象化的一种概念。你教给孩子呢，本身来说是希望他记住的。那么记住之后呢，一个是他能不能用，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能用了以后，这个陌生人的概念如何去界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算是陌生人？ 对，我们就你可以去问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是陌生人？他一般给你的回答就是不认识的人，然后没有见过的人，或者是见过没几次的人。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是拐卖儿童的这种，我们叫拐子老啊，就所谓的老呢，就是说他是很有经验的人。在很有经验的人呢，他都不会说上来说，哎，小朋友，给你块糖吃，你跟我走吧。他都不是这样的。他是先用一个玩具，或者是用一个这个像 iPad 这样的东西啊，特别能够吸引孩子注意力的，先让他产生兴趣。产生兴趣之后呢，有些人他就是把这个玩具放在这儿，或把这个平板电脑放在这儿，等这个小孩子靠近，然后再去玩。小孩子一玩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也会放松警惕，这个人贩子或者说这个坏人就在旁边再跟他有一些互动，时间一长，这个陌生人这个概念其实就不复存在了。 对， 这就像马奇诺防线一样，你觉得是一刀切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外在的这种可能带来的伤害排除在外面，但是其实我只要绕过马奇诺防线，也就是陌生人这个概念之后，你下面就没有任何的可防范的内容。大多数的性侵害和这个绑架这种案件都是熟人作案的多。 那您刚才说了家长经常会有一些误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这个陌生人呢，现在您说了这个界定很难让孩子去， 对，我们成年人都很难界定。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对。那您说那家长应该怎么教育孩子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强调一个，就是我们叫安全人员名单。 安全什么？ 安全人员名单。 安全人员名单。 我们是希望孩子呀跟自己的父母一块儿坐下来，我们拿一支小笔，然后把自己认为这个可以信任的人，我们列一个名单。其实这个概念呢也很简单，就是说我分不清谁是坏人，我也分不清陌生人当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我只要记住哪些人是我绝对安全的人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人呢，我们第一，他是这个我们按照客人的这种礼仪来对待他，也就是说我跟你说话也好，跟你做一些互动也好，我肯定是有一臂的安全距离，我不可以有肢体上的接触。第二，我肯定更不能跟你走，除非是我这个人员名单之内的，我可以走。 哎，那张永健老师，您在这儿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如果比方说您给您的儿子开这个安全人员名单，您会都写谁呢？ 这个是让他去写。他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很多小朋友去写啊，有的是写这个写到同学的父母啊，甚至写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小伙伴的那些，就是父母都不知道的那些都有。但是父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基于他写的这个东西，你去再跟他去捋一遍。 是让孩子 先写，对，让孩子写，对， 而不是说家长写给他看。 没错没错，你永远要遵循他的第一反应就包括说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告诉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这种防侵害教育当中，因为是人为嘛，我们就特别强调要多听他说，多问他为什么不要说我上来就告诉你，哎，你不要跟陌生走啊，哎，你不能这样做啊，就是这样，这样都是我们觉得不好的一个方式。 多听孩子说， 对 啊，多问孩子为什么。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就问到一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如果遇到坏人你会怎么办？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回答呢让我们所有人都笑了，但是我没有笑得出来，妈妈也没有笑得出来。 他怎么说呢？ 他说那个我就生气。 天哪， 他说我生气啊，然后所有人都笑了，那妈妈没笑。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直接反应回来就是他在家里他只要生气大家都怕他。 哦， 可是坏人不怕你， 对， 你再怎么生气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不幸遇到坏人的话，其实是毫无悬念的会被带走的。 对， 对， 毫无防范的这种措施的， 对对对，没有任何的防范能力。所以其实真正的防侵害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归结到能力教育上。 嗯， 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呀，对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的判断，这些东西远远大于你对安全知识的记忆。因为很多的知识就是像我们成年人其实安全知识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其实很难被拐走啊，很难被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不好的这种侵害的行为会落到我们身上会比较少。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是落到孩子的身上，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而我们的安全这方面的教育呢又大多偏向于知识的灌输。就是我让你记什么十条记八条记九十条这些呢当他遇到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头脑是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掉哪一条，所以他知道的这些越多反倒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知识性的东西转化成技能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实践当中让他去应用。我可能未必说我每天都给你来一次安全演习，每次都跟你说我扮演坏人来吓唬你一次那个意义不大。但是呢我们应该说至少呢每周你抽出一个时间来跟他聊一聊，所有的聊就是你跟聊天，然后问他的反应，问他的表现。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反差比较大的就是那些警察的孩子军人的孩子和普通的这些人的小孩 不一样吗？ 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测试，防拐骗的测试，然后这个突发事件应对的测试，这些小孩子的反应就比普通家庭的孩子的反应来的要好。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平时家里面他们经常会聊到这些事。 对对对，这个主要我们讲安全教育主要应该是爸爸来担起这个责任来。更多的去跟他聊。因为我们讲做安全教育做这种尤其是防侵害的教育，你需要把握一个尺度不能让他觉得社会都是坏人好像自己什么样都不安全。那么父亲这个角色呢本身是属于这个他的安全感会比较强。比如说爸爸去跟他讲一个这种故事的时候他坐在爸爸的旁边，他会觉得哎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可能妈妈去讲的时候呢他还觉得这种安全感要差一些。所以爸爸们应该在这个安全教育上多花一点时间多带他一起去做一些这种活动一块儿去做一些这种对危险的这种探索。相反呢妈妈呢应该是说在这个上面要往回稍微推一推。当然低龄的儿童我们讲妈妈可以去跟他讲这种安全故事就像您之前也会讲过一些，但是我们觉得这安全故事呢应该是更多的要偏一个就是固定化固定化的、这个、 什么叫固定化？ 固定化的这个人物形象固定化的这个他的这种叫做能力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柯南这个角色 是 看到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到中国呢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榜样，我们的孩子都是什么呢，就是小白兔遇到大灰狼 是 对，其实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固定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呢是人物角色。你比如说小朋友说我想喜欢柯南，那就是柯南他在遇到这种危险的他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就是他的主动性就会比我们跟他讲说哎，你要记住这个你要记住那个来的效果要好就是给他一个角色的就偶像嘛，给他一个偶像的行为让他去模仿会比较好一些。 刚才张永江老师呢提到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您也作为一个父亲，您现在就是要带领着更多的父亲们在家庭教育当中呢来帮助孩子培养起这种防侵害的这种意识，让孩子掌握一些防侵害的这样的方法。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我经常会听到家长这样说，说我的孩子呀在学校里被人打了，那我们应该还手呢我们还是不还手，我们应该告老师我们还是不告老师。其实这样的问题好像在我当时刚刚开始做少儿节目主持人的时候就有听说过，那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爸爸妈妈，在学校里被别人欺负了打了，我该反抗吗？我该还手吗？还是我该告老师呢？你的表现会让对方会产生下一次还要不要欺负你。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或者在社会上碰到这样的问题，您给大家出一招。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正好微信上有一个爸爸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教孩子说遇到这种欺负我要打回去的。包括我们现实当中的也有很多家长们啊，对孩子被欺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很强烈的反应，也有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去处理的，这个有很多。实际上呢我们应该是一个是要区分情况，肯定是要区分情况，也就是说第一个肯定是要问孩子的感受。也有的时候呢你问完了以后呢，明明你觉得可能是一个欺负行为，但是小孩子的回答是说哎，我们就是 闹着玩呢， 对闹着玩呢啊，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方式来打招呼。你比如说有些男生见面以后就是给对方一拳，这个可能就不是叫做这个欺负这样的概念，所以肯定是要先问他。比如他没有觉得说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我是我不好，或者说是我自己自身的问题，或者是他的问题，这些没有这样的归因，没有这样的这种很负面的解读的话，我觉得可以淡化掉啊，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除了言语的就是肢体的这种交流， 对 肢体的交流呢，你我们有可能亲力一点的动作，也会有暴力的动作，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现。情绪表现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是看孩子当时的感受哈， 对对对， 他觉得是有益的一种表现，这就可以忽略。那如果不是呢？ 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这种比较长期的或者是重复出现的。你比如说有个小朋友他老是去找我的孩子的麻烦，或者总是会发生这样的行为，这个我们就需要去介入。当然在国外啊，在美国就孩子之间打架或者怎么样，老师是不管的。老师是不管的，就是你孩子要么你自己解决，要么你家长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但是最不提倡的就是我们去告诉老师，找家长去理论，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 那您觉得在咱们中国，您同意这种做法吗？就是不去告老师？ 我也同意不要去反映给老师，老师是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个具体行为，而且他们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说谁打人了，出来出来。批评一下教育一下， 您觉得这个是没有， 这是不合适的一种行为，这是一种这个很强的这种干扰，没有意义。那么我还是举例子啊，就是我们的当时一个家长，他后来移民去国外，他的孩子去了美国以后呢，总是会被班上的同学欺负，后来就问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说国外他也不管你，然后我们去找人家理论的话也不合适。我说其实还是那句话，这种打架行为本身是一种交流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需要给他构建一个交流方式。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些小朋友一块儿约出去，我们去做一个定向越野吧，我们去做一次探险吧，然后我们去一块儿去野营吧，等等啊，你给他制造，就这个小朋友欺负我们家孩子，我请他啊开 party 啊一块玩啊一件怎么样，他们之间慢慢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交流，可以用言语交流的时候，我们干嘛要打架？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移民到外地的这种家长的孩子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我要打回去受伤了怎么办打回去对方还有一群人这种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哎，对呀，张老师，如果比如说自己的孩子被一群孩子欺负了，比方说挨打了，那作为家长就要请这一群人一起玩。 对可以让那么一块儿我们一起出去，就是增加一种交流的方式。你比如说就是还是那个概念嘛，就我这个群体够强大你要么说我们一块儿融合，就像部落与部落之间，你要么一块儿融，要么就是打仗，就是战争。 别的小朋友他硬要参加，这个没问题 对对对。 他要不参加呢？ 他不参加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在这个班级当中我有一个小群体 群体与群体之间，他就会哦，原来你不是一个人在作战，然后你可能我可能欺负你，还会有很多人来帮腔，其实他可能不上来去打架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帮腔，而且我们也会有也有体验，就是孩子一旦打架以后，总会有人上来拉。如果这个小朋友总是被欺负的话，他被人打的时候是没人上来拉的，没人上来劝阻的。归根结底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的人际交往上不够宽，或者是交往上存在一些不太到位的地方，而导致他处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孤立状态，一个弱势状态，而且就是生物的这种本能性的东西，就是排斥这种异类的。你比如说那种野生动物当中也是，什么你像缺胳膊少腿的呀，或者特别瘦小的，也是会被群体排斥的。即便是一个母亲生的，他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放到人类社会当中，它其实也是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他们这种交流的机会。然后呢，最好呢就是说孩子呢能有一个我们叫一技之长。所以一技之长就是说，哎，他学习很好，他即使没有很多朋友，也没有人去欺负他。比如他唱歌唱得很好，比如说他这个足球很好，这些呢都会说去盖掉他可能不太擅长的那一些方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呢远远大于说，哎，你要打回去啊，不行你就去练武功，然后你要打回去，这种就是最简单的以暴制暴的方法，我们觉得是最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是最不可取的。 对对对，以暴制暴是，因为这个会造成暴力的升级。 也就是说，当别的同学打你了，还手不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还手与不还手，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第一，当你遭遇这种外来的这种侵害，我们暂且就把它定义为侵害。如果你遭遇到这样的欺负的行为或侵害的行为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反抗的。 要反抗。 对，一定是要反抗的。这种反抗我们叫做抵抗。 抵抗。 对，我不是以说我要打你，你打我，我打你。 就有点像那个叫正当防卫哈。 哎，对对，不是说你打我，我就要打你，这个概念要去掉，就是你要反抗。不是说你要打他，他打你你就打他，这个不要讲，他打你你要反抗，但是反抗的方式在于什么呢？我以保护自己为限度啊，比如说我们讲到